走吧，台灯我带走了，我喜欢柔的光，一直不太亮，像我们关系一样。天气有点凉，也有些凉，不如这样吧，还是我走吧，窗帘还是换吧，有的地方旧了，是时间太久，像我们的关系一样。我站在高高的楼台，心里有太多的不安，别再说你爱过，那只会让我更难过，像是在高高的悬崖，眼里满是荆棘的路，该怎么是惩罚，我已找不到那出口。夜色有点暗，楼道也有些暗，还要不要回头，还要不要走，一层一层的离开，可是心怎么离开，该怎么能够走出这爱情的末路。我站在高高的楼台，心里有太多的不安，别再说你爱过，那只会让我更难过，像是在高高的悬崖，眼里满是荆棘的路，该怎么是惩罚，我已找不到那出口。夜色有点暗，到有些暗，还要不要走，还要不要走，天气有点凉，心也有些凉，还要不要走，还要不要走，凌晨一点半，气氛有些僵，